过丝丝雨水，我怕会失去。你说不要睡，分秒愿可共对。若是没顾虑，为何又失去？命运若真的可以痴心永许，哪怕有心伤，哪怕风雨浪，一切亦可面对。谁爱我爱得真，怎会一点也不知？谁过会有一天没有心事？祝心生歉意，痴心与梦不可同时。若你令我死心，离别更轻易。你若明白今天我意，偷偷放下千般爱意，莫说为你牺牲，死也愿意。 不知谁过会有